资治通鉴卷第65，汉纪57，孝献皇帝庚。建安11年春正月，有星背于北斗。曹操自将及高干，留其世子披守夜，使别驾从事崔琰赴之。操为湖关，三月湖关降，高干自入匈奴求救，单于不受。干独与数骑王欲南奔荆州，上洛都尉王衍不斩之，兵州西平。曹操使陈俊、梁袭以别部司马领兵州刺史，时慌乱之余，胡敌雄章，吏民王叛入其部落，兵家拥众，各为寇害。袭道官又欲招纳，皆礼召其好友，稍稍荐举，使议幕府。好友已尽，赐发诸丁强以为义从。又因大军出征，领诸将分请以为勇力。厉兵已去之后，稍移其家，前后送夜凡数万口，其不从命者，兴兵制讨，斩首千数，降附者万计。单于恭顺，明王其丧，服侍公职，同于边户，边境肃清，百姓不也。秦劝农桑，令行禁止。长老称勇，以为自所闻识，刺史未有如袭者。袭乃贡达名士毕地州界者，河内长林、杨俊、王相、荀伟及太原王陵之徒，草袭以为县长，后皆显名于世。初，山阳众长统游学至兵州，过高干，干善遇之，防以事事。统谓干曰：“君有雄志而无雄才，好事而不能责人，所以为君深戒也。”干雅字多，不悦统言，统遂去之。干死，荀彧举统为尚书郎，著论曰昌言，其言治乱，略曰：豪杰之当天命者，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。无天下之分，故战争者竟起焉。绝智者皆穷，绝力者皆富，行不堪复抗，事不足复教，乃使稽首细井，救我之贤谢耳。及济体之时，豪杰之心既绝，市民之志已定，贵有常家，尊在一人。当此之时，虽下愚之才居之，犹能使恩同天地，威谋鬼神，周孔数千，无所复绝其盛，奔御百万，无所复奋其勇矣。彼后嗣之愚主，见天下莫敢与之为，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，乃奔其私事，逞其邪欲，君臣宣淫，上下同恶，荒废庶政，弃望人物，信任亲爱者，仅宁产荣悦之人也。宠贵龙风者，仅后妃姬妾之家也。遂至敖天下之至高，着生民之骨髓，远独无聊，祸乱并起，中国扰攘，肆夷侵叛，土崩瓦解，一朝而去。昔至为我哺乳之子孙者，仅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。至于运喜逝去犹不觉悟者， 岂非富贵生不仁，沉溺至于极也？存亡已知迭代，治乱从此周复，天道常然之大数也。秋七月，武威太守张猛杀雍州刺史邯郸商，周兵讨诛之，猛宦之子也。八月，曹操东讨海贼管城，至淳于，遣将乐进、李典击破之，乘走入海岛。昌西复叛，操遣于禁讨斩之。是岁，立故琅琊王荣子熙为琅琊王，其北海、富陵、下邳、常山、甘陵、济阴、平原八国皆除。乌桓城天下乱，略有汉民十余万户，袁绍皆立其求豪为单于，以家人子为己女弃焉。辽西乌桓踏顿尤强，为绍所后，故上兄弟归之，朔入塞为寇，与助上复故地。曹操将击之，凿平鲁渠、泉州渠以通运。孙权及山贼马宝二屯平之。十二年春二月，曹操自淳于还邺。丁酉，操奏封大功臣二十余人，皆为列侯。因表万岁亭侯荀彧公状。三月，增封御千户。又欲授以三公，御史荀攸身自陈让，至于十数乃止。曹操将击乌桓，诸将皆曰：“袁尚、王鲁尔夷狄贪而无亲，岂能为上用？今深入征之，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，万一为变，势不可毁。”郭嘉曰：“公虽威震天下，胡视其远，必不设备。因其无备，猝破击之，可破灭也。且袁绍有恩于民夷，而上兄弟生存，今四周之民徒以威附，得失未佳，舍而难争，上因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，胡人一动，民夷俱应，以生踏顿之心，成觊觎之计，恐轻计非己之有也。表坐谈客耳，自知才不足以预备，重任之则恐不能治，轻任之则备不为用，虽虚国远征，功无忧矣。”操从之。行至邑，郭嘉曰：“兵贵神速，今千里袭人，辎重多，难以驱力，且彼闻之，必为备，不如留辎重，轻兵兼道已出，掩其不意。”初，袁绍朔遣使召田畴于吴中，又即授将军印，使安吉所统。畴皆拒之。即曹操定冀州，河间邢勇谓畴曰：“黄巾起来二十余年，海内鼎沸，百姓流离。今闻曹公法令严，民厌乱矣。乱极则平，请以身先。”遂庄还乡里。畴曰：“邢勇，天民之先觉者也。操以勇为冀州从事，仇愤乌桓多杀其本郡官盖，意欲讨之而力未能。操遣使避仇，仇借其门下促至言。门人曰：‘昔袁公募军， 李命武志，君亦不屈。今曹公使一来，而君若恐伏己者，何也？仇笑曰：此非君所识也。遂随使者到君，拜为条令，随君赐吴中。十方下水雨，而滨海屋下宁滞不通，鲁亦遮守西要，君不得进。操患之，以问田畴。畴曰：此道秋夏每常有水，浅不通车马，深不在舟船，危难久矣。就北平郡置在平冈，道出卢龙，达于柳城，自建武以来，陷坏断绝，垂200载，而尚有危境可从。今鲁将以大军当由吴中，不得进而退，谢持无备。若莫回军，从卢龙口越白潭之险，处空虚之地，路进而变，掩其不备，踏顿可不战而擒也。操曰：善。乃引军还。而属大木表于水侧路旁曰：方今下属道路不通，且似秋冬，乃复进军。鲁后继见之，诚以为大军去也。操令仇将其众为向导，上徐武山，嵌山阴谷500余里，经白潭，立平冈，设鲜卑亭，东指柳城，未至200里，鲁乃知之。上西与踏顿及辽西单于、楼班、右北平单于、能臣抵之等将数万计逆军。8月，操登白狼山，促与鲁豫，众甚盛。操车众在后，披甲者少，左右皆惧。操登高，望鲁阵不整，乃纵兵击之，使张辽为前锋，鲁众大崩，斩踏顿及明王以下，胡汉降者20余万口。辽东单于速扑完，与上西本辽东太守公孙康，其众尚有数千计，或劝操遂击之。操曰：吾方使康斩宋上西守，不凡兵矣。9月，操引兵自柳城还，公孙康欲取上西以为攻，乃先置精勇于旧中，然后请上西入，未及坐，康赤伏兵擒之，遂斩上西，并速仆挽手送之。诸将或问操：公还而康斩上西，何也？操曰：彼速未上西，无及之则并立，缓之则自相图，其势然也。操削上首，令三军，敢有哭之者，斩。千招独设计悲哭，操异之，举为冒才。时天寒且旱，200里无水，军又乏食，杀马数千匹以为粮，凿地入30余丈方得水。既还，苛问前见者，众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惧。操皆后赏之，曰：孤前行，成危以侥幸，虽得之，天所佐也，故不可以为常。诸君之见，万安之计，是以相赏，后勿难言之。冬10月辛卯，有星背于唇尾。乙巳，黄巾杀济南王云。11月， 曹操至易水，乌桓单于代郡仆傅庐、上郡挪楼皆来贺。师桓论功行赏，以500户封田畴为亭侯。畴曰：“吾始为刘公报仇，率众遁逃，志亦不利，反以为利，非本志也，故让不受。操知其志心，许而不夺。操之北伐也，刘备说刘表袭许，表不能用，即闻操还，表谓备曰：不用君言，故为失此大会。备曰：今天下分裂，日寻干戈，世会之来，岂有终极乎？若能应之于后者，则此未足为恨也。”是岁，孙权袭击黄祖，掳其人民而还。权母吴氏嫉妒，引荐张昭等，主以后事而卒。初，琅琊诸葛亮欲居襄阳隆中，每自比管仲、乐毅，时人莫之许也。唯颍川徐庶与崔周平未为信然。周平烈之子也。刘备在荆州，访视于襄阳司马徽。徽曰：儒生俗世，岂识时务？识时务者，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伏龙凤雏。备问为谁，曰：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也。徐庶见备于心也，备弃之。庶谓备曰：诸葛孔明、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备曰：君与俱来。庶曰：此人可就见，不可屈制也，将军以往驾顾之。备由是意亮，凡三王乃见。因丙人曰：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孤不夺得量力，欲伸大义于天下，而治术浅短，遂用猖獗，至于今日，然志犹未已，君位即将安出？亮曰：今曹操已拥100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具有江东，以立三世，国险而民富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沔，历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待天所以资将军也。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刘璋暗弱，张鲁在北，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，将军既地势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若跨有荆益，保其严祖，抚合荣越，结好孙权，内修政治，外观时变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备曰：善。于是与亮情好日密，关羽、张飞不悦。备解之曰：孤之有孔明，有余之有谁也？愿诸君勿复言。与非乃止。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见，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，徽兄视之。诸葛亮每至德公家，独拜床下。 德公初不令之。德公从子统，少时普顿，未有使者，为德公与徽重之。德公常谓孔明为卧龙，士元为凤雏，德操为水剑，故德操与刘备语而称之。十三年春正月，司徒赵温必曹操子批，操表温必臣子弟，选举故不以时，策免之。曹操还夜，作玄武池以益周师。初，八郡甘宁将同客800人归刘表，表如人，不习军事。宁观表示事终必无成，恐一朝众散，并受其祸，欲东入吴，皇祖在夏口，君不得过，乃留一祖3年，足以凡人续之。孙权击祖，祖军败走，权校尉凌操将兵急追之，宁善射，将兵在后，射杀操，祖由是得免，军罢还营，待宁如初。祖都督苏飞硕见宁，祖不用，宁欲去，恐不免，飞乃白祖，以宁为诸长。宁遂亡奔孙权，周瑜、吕蒙共见达之，权、李毅同于旧臣。宁献策于权曰：今汉作日危，曹操终为篡道，南京之地山川行变，成国之稀事也。宁观刘表虑计不远，儿子又烈，非能长夜传机者也，至尊当早图之，不可后操。图之之计，以先取皇祖。祖今昏冒已甚，财谷并乏，左右贪纵，立事心愿，舟船占据，顿废不休，待于耕农，均无法武，至尊今往，其破可避。一破祖军，鼓行而息，据楚关，大势弥广，即可建归巴蜀矣。权深纳之。张昭实在坐，难曰：今吴下夜夜，若君果行，恐必致乱。宁谓昭曰：国家以萧何之任副君，君居首而忧乱，奚以昔慕古人乎？权举酒主宁曰：兴霸，今年行讨如此久矣，决以复清，请但当免见方略，令必克祖，则清之功，何贤张长史之言乎？权遂西击皇祖，祖横两蒙冲，携手绵口，以兵驴大卸细石为丁，尚有1000人，以弩交射，飞石与下，均不得前。偏将军董袭与别部司马凌统俱为前部，各将敢死100人，人披两甲，乘大戈突入蒙冲里。袭身以刀断两卸，蒙冲乃横流，大兵遂进。祖令都督陈旧以水军逆战，平北都尉吕蒙乐前锋，亲销旧守。于是将士乘胜，水陆并进，复其城，进锐攻之，遂屠其城。祖挺身走，追斩之，虏其男女数万口。权先作两函，欲以成祖及苏飞守。权谓诸将置酒， 甘宁下席叩头，血涕交流，为全言非仇惜旧恩，宁不执非，故以损骸于沟壑，不得致命于麾下。今非罪当一路，特从将军起其首领。全感其言，谓曰：今为君治之，若走去何？宁曰：非免分裂之祸，受更生之恩，逐之尚必不走，岂当徒亡哉？若尔宁头当带入函。权乃赦之。灵统愿宁杀其父操，常欲杀宁，权命统不得酬之，令宁将兵屯于他所。夏六月，罢三公官，复置丞相、御史大夫。癸巳，以曹操为丞相。操以冀州别驾从事崔琰为丞相西曹院，司空东曹院陈留毛介为丞相东曹院，元成令河内司马朗为主簿，帝义为文学院，冀州主簿卢玉为法曹议令使，玉直之子也。演介并典选举，其所举皆清正之事，虽于时有盛名而性不由本者，终莫得进。拔敦实，斥华伟，尽充训，亦阿党。由是天下之事，莫不以廉洁自立，虽贵宠之臣，余福不敢过度。至乃掌力环者，垢面雷衣，独乘柴车，军吏入府，朝服徒行，吏结于上，俗仪于下。操闻之，叹曰：用人如此，使天下人自治，无复何为哉？司马懿少聪达，多大略。崔琰谓其兄朗曰：君弟聪亮明允，刚断英特，非子所及也。操闻而避之，以此以封闭。操怒，欲收之，亦惧就职。操使张辽屯长社，临发，军中有谋反者，夜惊乱起火，义军尽扰。辽谓左右曰：勿动，是不义营进反，必有造变者，欲以惊动人耳。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。辽亲将兵数十人中阵而立，有请皆定，即得守谋者杀之。辽在长社，于禁屯影阴，越禁屯阳敌，三将任气多共不协。操使司空主簿赵衍并参三军，每事训谕，遂相亲睦。初，前将军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，后以不屈相亲，更为仇敌。朝廷使司隶校尉钟繇、凉州刺史韦端和解之，征腾入屯怀里。曹操将征荆州，使张继说腾，领事不屈还朝，腾许之，已而更犹豫，既恐其为变，乃移诸县促处置2000石交营，腾不得已发东。操表腾为卫尉，以其子超为偏将军，统其众，悉喜其家属异业。秋七月，曹操南击刘表。八月丁未， 以光禄勋山阳西律为御史大夫。壬子，太冲大夫孔融弃世，融视其才旺，朔细武曹操，发辞偏荡，多致乖侮。操以融名重天下，外相容忍，而内甚贤之。融又上书以准古王姬之志，千里环内不以封建诸侯。操仪容所论见见广，亦淡之。容与西律有隙，律成操封旨，构成其罪，令丞相君谋祭酒陆翠奏。容昔在北海见王室不敬，而昭和徒众欲归不轨，即与孙权时语傍善朝廷。又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，更相赞扬。衡谓荣：仲尼不死。荣答：颜回复生，大逆不道，宜及重诛。操遂收荣，并其妻子皆杀之。初，京兆知习与荣善，每借荣刚直太过，必离仕宦。及荣死，许下莫敢收者。习王抚诗曰：文举舍我死，吾何用生为？操收习欲杀之，继而射之。初，刘表二子其从。表未从，取其后妻蔡氏之侄，蔡氏遂爱从而恶其。表七弟蔡瑁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，日相与毁其而欲从，其不自宁，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，亮不对，后乃共升高楼，因令去梯，谓亮曰：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子口而入吾耳，可以言谓？亮曰：君不见身生在内而危，重耳居外而安乎？其意感悟，因归出计，会皇祖死，其求待其任。表乃以其为江夏太守。表病甚，其归省籍。瑁允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，更有托后之意，乃谓其曰：将军命君抚临江夏，其任至重，今士众善来，必见浅怒，伤亲之欢，重增其疾，非孝敬之道也。遂夜于户外，使不得见，其流涕而去。表卒，瑁云等遂以从为嗣，从以侯印受其，其怒投之地。将因奔丧作难，会曹操军至，其奔江南。张陵太守蒯越及东曹院傅逊等劝刘琮降操，曰：逆顺有大体，强弱有定势，以人臣而惧人主，逆道也，以心造之楚而与中国，必危也，以刘备而敌曹公，不当也。三者皆短，将何以待敌？且将军自料何如刘备？若备不足御曹公，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。若足御曹公，则备不为将军下也。从从之。九月，操至新野，从遂举舟降，以结营操。诸将皆疑其诈。楼归曰：天下扰扰， 各贪亡命以自重，今已劫来，势必至成。操遂进兵，时刘备屯樊，从不敢告备，备久之乃绝，前所亲问从，从令官属送终，亦被宣旨，时曹操已在渊，备乃大惊骇，谓中曰：“请诸人做事如此，不早相与，今获至方告我，不亦太惧乎？”引刀向中曰：“今断青头，不足以解愤，一尺大丈夫临别复杀青辈，遣中去。”乃呼不屈共议，或劝备公从，荆州可得。备曰：“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疑，备信自济，无所不为，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？”备将其众去，过襄阳，驻马呼从，从惧不能起，从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。备过此表目，涕泣而去。必到当阳，众十余万人，辎重数千辆，日行十余里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，使会江陵。或谓备曰：“宜速行保江陵，今虽拥大众，披甲者少，若曹公兵至，何以拒之？”备曰：“夫计大事，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吴，吾何忍弃去？”洗澡齿论曰：“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誉名，势逼势威而言不失道，追景生之故，则情感三军，敛负义之事，则甘与同败，终继大业，不亦疑乎？”刘从将王威说从曰：“曹操闻将军既降，刘备已走，必谢持无备，轻行单进，若几威骑兵数千，邀之于险，操可获也。获操即威震四海，非图保守今日而已。”从不纳。操以江陵有军时，恐刘备拒之，乃是辎重轻军到襄阳，闻备已过，操将精骑五千即追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，及于当阳之长坂，备弃妻子，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骑走，操大获其人众辎重。徐庶母为操所获，数辞备，指其心曰：“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，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乱矣，无益于事，请从此别。”遂一操。张飞将二十骑拒后，飞聚水断桥，嗔目横矛曰：“身是张翼德也，可来共决死。”操兵无敢进者。或谓备：“赵云已北走。”备以首戟掷之曰：“子龙不弃我走也。”请之。云申报备子善，与关羽传会，得计免，与刘琦众万余人与俱到下口。曹操进军江陵，以刘琮为青州刺史，封列侯，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，是韩松之求，待以交友之礼，使调品周人优劣，解卓而用之，以松为大鸿胪， 蒯越为光禄勋，刘先为尚书，邓熙为侍中。荆州大将南阳文聘别屯在外，从之祥也呼聘欲与俱。聘曰：“聘不能全州，当戴罪而已。”操既汉，聘乃诣操。操曰：“来何迟也？”聘曰：“先日不能辅弼留荆州以奉国家，荆州虽没，常愿据守汉川，保全土境，生不负于孤弱，死无愧于地下，而既不在己，以至于此，实怀悲惨，无言早见耳。”遂虚膝流涕，操谓之怆然。自谓之曰：“仲业请真忠臣也。”厚礼待之，时同本兵为江夏太守。初，袁绍在冀州，遣使迎汝南士大夫，西平河洽，以为冀州土平民强，应竭所力，不如荆州土险民弱，亦一矣也。遂从刘表，表以上客待之。洽曰：“所以不从本初，必征地也。婚事之主不可独进，久而不去，蝉特将兴。”遂南之武陵，表必南阳刘望之为从事，而其有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，望之又以政见不合，投传告归。望之弟义谓望之曰：“赵杀明毒，仲尼回伦，今兄既不能伐柳下惠，何光同臣于内，则宜磨范蠡迁化于外，坐而自决于时，逮不可也。”望之不从，寻复见害，亦奔扬州。南阳韩继避袁术之命，徙居山都山，刘表又避之，遂遁居禅陵。表深恨之，既惧，应命，除宜城长。河东裴潜亦为表所礼重。前司谓王畅之子粲及河内司马之曰：“刘穆非霸王之才，乃欲西伯自处，其败无日矣。”遂南视长沙。于是操以季为丞相侍曹署，前参丞相军事，洽亦粲皆为院属，知为监令，从人望也。冬十月癸未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鲁肃闻刘表卒，言于孙权曰：“荆州与国临接，江山险固，沃野万里，市民殷富，若聚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资也。今刘表新亡，二子不协，军中诸将各有彼此，刘备天下枭雄，与操有隙，寄寓于表，表误其能而不能用也。若备与彼协心，上下其同，则以辅安，与结盟好。如有离为，以别图之，以济大事。”肃请得奉命调表二子，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，即税备食服表众，同心一意共治曹操。备必喜而从命，如其克邪，天下可定也。今不速往，恐为操所先。权即遣速行。到夏口，闻操已向荆州，臣夜兼道，必至南郡而从以降。备南走， 素敬迎之，与备会于当阳长坂。素宣全旨，论天下世事，至殷勤之意。且问备曰：“豫州今欲何至？”备曰：“与苍梧太守无惧有救，欲往投之。”素曰：“孙陶鲁聪明仁惠，敬贤礼士，将表英豪，贤归附之，以具有六郡，兵精粮多，足以立事。今为君计，莫若遣父心自结于东，以共济事业，而欲投无惧，惧是凡人，偏在远郡，行将为人所病，岂足托乎？”备甚悦。素又谓诸葛亮曰：“我子于有也。”即共定交。子于者，亮兄瑾也，避乱江东，为孙权长史。备用素计，进驻鄂县之樊口。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，诸葛亮谓刘备曰：“事急矣，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。”遂与鲁肃聚义孙权。亮见权于柴桑，说权曰：“海内大乱，将军起兵江东，刘豫州收众汉南，与曹操共争天下。今操山夷大难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荆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愿将军量力而处之。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，不如早与之决；若不能，何不按兵数甲，北面而视之？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，而内怀犹豫之计，事急而不断，或至无日矣。”权曰：“苟如君言，刘豫州何不遂视之乎？”亮曰：“田横其之壮士耳，有守义不辱，况刘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盖世，众士牧羊，若水之归海，若视之不济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复为之下乎？”权勃然曰：“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，吾既决矣，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。然豫州新败之后，安能抗此难乎？”亮曰：“豫州军虽败于长坂，今战事缓者及关于水军精甲万人，刘琦和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，曹操之众远来疲弊，闻追豫州，轻骑一日一夜行300余里，此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者也，故兵法计之曰必绝上将军。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，又荆州之民复操者，比兵士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将军常能命猛将统兵数万，与豫州协归同力，破操军必矣。操军破，必北还。如此，则荆吴之势强，鼎足之行成矣。成败之机在于今日。”权大悦，与其群下谋之。是时，曹操谓权书曰：“近者奉辞伐罪，精挥难止，留从戍守。今至水军80万众，方与将军会列于吴。”权以示臣下，莫不响震失色。 长史张昭等曰：“曹公柴胡也，挟天子以征四方，动以朝廷为辞。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顺。且将军大事可以拒操者，长江也。今操得荆州，言有其地。刘表治水军，蒙冲斗舰乃以千数。操昔伏以沿江，兼有步兵，水陆俱下。此为长江之险，以与我共之矣。而势力众寡，又不可论。余为大计，不如迎之。”鲁肃独不言，权起更衣，肃追于羽下。权知其意，执肃手曰：“卿欲何言？”肃曰：“相察众人之意，专欲误将军，不足与图大事。仅肃可迎操耳，如将军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仅肃迎操，操当以肃还复乡党，品其名位，犹不失下曹从事。乘独车，从立足，交游士林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将军迎操，与安所归乎？愿早定大计，莫用众人之意也。”权叹息曰：“诸人迟疑，甚失孤望。今卿阔开大计，正与孤同。”时周瑜受使至鄱阳，肃劝权召于还。于至，谓权曰：“操虽托名汉相，其实汉贼也。将军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列，割据江东，地方数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乐业，当横行天下，为汉家除残去秽。况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也，请为将军酬之。今北土未平，马超、韩遂尚在关西，为操后患，而操舍鞍马，仗舟楫，与吴越争衡。今又盛寒，马无稿草，取中国士众，远涉江湖之间，不习水土，必生疾病。此数者，用兵之患也，而操皆冒行之。将军秦操宜在今日，余请得精兵数万人进驻夏口，保卫将军破之。”权曰：“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，徒计二袁、吕布、刘表与孤耳。今数雄已灭，唯孤尚存，孤与老贼势不两立。君言当机，甚与孤合，此天以君受孤也。”因拔刀着前奏案曰：“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，与此案同。”乃罢会。是夜，余复见权曰：“诸人图见操书言水部80万，而各恐慑，不复料其虚实，便开此意，甚无畏也。今以实教之，彼所将中国人不过15-6万，且以九皮，所得表众亦及7-8万耳，尚怀狐疑。夫以皮病之足，与狐疑之众，众数虽多，甚未足畏。余得精兵50000，自足治之，愿将军勿虑。”权抚其背曰：“公瑾，卿言至此，甚合孤意。子不远表诸人，各顾妻子，挟持思虑，深失所望。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。 此天以清二人赞孤也。五万兵难促合，已选三万人，船粮占据俱半，清与子敬成功便在前发，孤当续发人众，多在资粮，为清后援。清能办之者成绝，血后不如意，便还旧孤，孤当与孟德绝之。遂以周瑜城濮为左右都，将兵与备并立逆操，以鲁肃为赞军校尉，著画方略。刘备在樊口，日遣罗隶与水次厚望全军，李望见渔船驰往白背，被遣人慰劳之。余曰：有军任，不可得为属，倘能屈威，诚负其所望。备乃乘单阁往见余曰：今据曹公，身为得计，战卒有几？余曰：三万人。备曰：恨少。余曰：此自足用，豫州但关于破之。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，余曰：受命不得妄为属，若遇见子敬，可别过之。备深愧喜。晋与操遇于赤壁，时操军众已有疾疫，初一交战，操军不利，引次江北。余等在南岸，余部将黄盖曰：仅寇众我寡，难与持久，操军方连船舰，首尾相接，可稍而走也。乃取蒙冲斗舰十艘，在灶敌枯柴灌油其中，果以帷幕，上舰旌旗，预备走葛系于其尾，先以书未操，诈云欲降。时东南风急，盖以十舰最着前，终将举帆，渔船以次俱进。草军力士皆出营立官，只言盖降。去北军二里余，同时发火，火烈风猛，船网如箭，烧尽北船，沿及岸上营落，请至烟炎瘴天，人马烧溺死者甚众。余等率轻锐继其后，擂鼓大震，北军大坏。操引军从华容道不走，与泥泞道不通，天又大风，昔使雷兵覆草填之，计乃得过。雷兵为人马所倒借，陷泥中，死者甚众。刘备周瑜水陆并进，追操至南郡，使操军兼以机翼，死者太半。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，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，引军北还。周瑜城濮将数万众与曹仁隔江未战，甘宁请先静进取夷陵，往即得其城，引入守之。益州将习素举军降，周瑜表以素兵以横野中郎将吕蒙，蒙盛称素有胆用，且木化远来，余意一意不宜夺也，全善其言，还素兵。曹仁遣兵为甘宁，宁困急，求救于周瑜，诸将以为兵少不足分。吕蒙谓周瑜城濮曰：留林公济于江陵，蒙与军行，解为事急，事意不久， 蒙保功绩能十日守也。于从之，大破人兵于夷陵，获马300匹而还。于是将士行事自备，于乃渡江屯北岸，与人相聚。12月，孙权自将为合肥，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，不克。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，引兵南巡四郡。武陵太守金旋、长沙太守韩玄、贵阳太守赵范、零陵太守刘度皆降。庐江营帅雷旭率部区数万口归备。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，使都零陵、贵阳、长沙三郡，调其赋税以充军食。以偏将军赵云领贵阳太守。益州牧刘璋闻曹操克荆州，遣别驾张松致敬于操。松为人短小放荡，然识达荆果。操时已定荆州，走刘备，不复存陆松。主簿杨修白操必松，操不纳，松以此愿归，劝刘璋绝操，与刘备相结，张从之。洗澡尺论曰：喜齐桓一今其功而叛者九国，曹操暂自交伐而天下三分，解秦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抚养之请，岂不惜乎？曹操追念田畴公，恨前听其让，曰：是成一人之志而窥王法大志也。乃复以前爵封畴，畴尚书陈诚以死自誓。操不听，欲引败之，至于硕嗣终不受。有司何愁，劝诫为道，苟利小节，以免官加刑。操下世子及大臣博弈，世子批以愁同于子文辞录，深须讨赏，以误夺以忧其节。上收荀彧、司隶校尉钟繇，亦以为可听。操犹豫侯之，愁素与夏侯敦善，操使敦自以其情喻之，敦就愁素而劝之，愁揣之其旨，不复发言。敦临去，故邀愁。愁曰：愁复亦逃窜之人耳，蒙恩全活，为幸多矣，岂可卖卢龙之塞以益赏禄哉？纵国思愁，愁独不愧于心乎？将军雅之愁者，犹复如此，若必不得已，请愿效死，闻首于前。言未足，涕泣横流。敦俱以答操，操愧然，止不可屈，乃拜为议郎。操幼子仓叔卒，操伤惜之甚。司空苑丙元女早亡，操欲求与仓叔合葬。元辞曰：嫁商非礼也。元之所以自容于民工，工之所以待元者，以能守训典而不义也。若听民工之命，则是繁庸也，民工焉以为哉？操乃止。孙权使威武中郎将贺齐讨丹阳伊西贼，一帅陈蒲、祖山等20000户屯林立山，四面壁立，不可得攻，军驻京越。 其阴木清洁室于隐显处，夜以铁戈拓山前上，悬布以圆下人，得上者百余人，领分布四面，鸣鼓角，贼大惊。守路者皆逆走，还一众。大军因势得上，大破之。全乃分其地为新都郡，以其为太守。